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75集，诡异的城市。 巴桑见冬至进来，很高兴地朝他招手，示意自己给他留了旁边的位置。顾美人坐在巴桑后面，也朝他露出笑容。冬至走过去坐下，巴桑凑过来小声道： 哎，听说你们上次遇到硬茬了。 还好，化险为夷，回头跟你细说。 巴桑面露遗憾： 美人跟我说过了，可惜我当时在家里，不然就跟着你们一起去了，多好的锻炼机会啊。 你想锻炼以后还愁没机会？听说培训期间的实践会很多的，说不定还会去你家那边，到时候你又可以趁机回家一趟了。 说到这个，我从家里带了牦牛肉，回头给你们分一分。 说话间，一个男人踱步进来。冬至认出就是那天到特管局天台问话的吴副局长，也是传说中财大气粗的一组组长。吵吵嚷嚷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，不少人都认识这位吴局，赶紧闭上嘴巴，免得给未来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。吴炳添环视一周，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： 各位同学，首先恭喜你们顺利通过特管局今年的笔试和面试考试，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份子。为什么说未来呢？因为培训之后还有实践考试，这也是有淘汰率的，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能在此次培训中好好学习，千万不要以为通过面试就是十拿九稳了。往年也有不少同学在实践考试中掉以轻心，因此被淘汰出局的。哦，不过也不用这么紧张，能够通过面试，说明各位肯定都是有实力的。我也希望最后能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共事。如果今年实践考试能够实现零淘汰，那么你们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届。我也会将你们的事迹刻在特管局的走廊上，供后来者瞻仰。 我猜他每年都这么说，明年又会对下一届这么说。 为了鼓励大家进步，我顺便呢公布一下这次面试的成绩吧。面试第一名李应，第二名冬至。特别说明一下啊，这位冬至同学虽然面试是第二名，但是因为笔试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，所以综合总分还是第一名。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，他的笔试成绩远远超出第二名整整20分。特管局历届招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笔试分数，咱们的冬至同学已经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。 霎时间，教室里所有的视线都齐刷刷地落在冬至身上，他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如芒在背了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冬至记得上回自己在天台练雷法的时候，吴副局长虽然对他也是面带笑容，但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和蔼的能滴出水来，连看他的眼神都透着柔光，柔的让冬至不由得打了个哆嗦。好歹这个眼神只有短短几秒，吴炳添又继续道： 第三名张松，第四名刘清波。 他也不用看稿，直接就把20个人的名单排序背出来了。 总而言之呢，笔试和面试代表了大家最直观的水平，但将来你们能够走多远却不是这两次考试能够决定的，还取决于你们现在的努力。我相信你们在接下来的培训里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我希望大家再接再厉，勇于攀登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培训课程。 吴炳添看着众人正襟危坐，竖起两只耳朵的情形不由得笑了笑。 啊， 这第一天的培训课程啊，不是由我来上，而是由我们蒋局长来上，让我们欢迎蒋局长。 在热烈的鼓掌声中，局长蒋军怡怡然走进来，他压了压手掌，示意众人安静下来，环顾一周，看到一双求知若渴的眼神，满意道： 大家好，我是蒋军。今天是你们接受特管局培训的第一天啊，由我来为大家上课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奉公职守，廉洁高效，如何为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大家不是没听过这位蒋局长的来历，据说他不是修行者，而是直接从别的部门空降过来的。不得不说，蒋局长很有演讲热情，一张口就滔滔不绝，可惜内容全都跟修行无关。巴桑等人在半个小时后就忍不住打起了瞌睡，冬至坚持的久一点，一个小时之后才开始走神。李应最厉害，硬是撑到快下课才两眼涣散，双目无神。蒋局长足足讲了三个小时，中间连口水都没喝一口，直到吴炳添走进来才宣告下课。众人目送他们离开教室，哗的一声全都趴倒在桌子上。 下午不会还是这种课程吧？ 应该不会吧，蒋局肯定累了。 结果午休两个小时回来，蒋局非但没有半点疲态，反倒精神奕奕，大有再干三个小时的架势。众人内心一片绝望，顿时觉得生无可恋，就连最淡定的李应也快受不了了。好不容易熬过一下午，傍晚时分，蒋局意犹未尽地走人了，大家很怕他再说出什么明天继续的话，幸好没有，这样他们就还能对明天保留一丝希望。 可以去吃饭了吗？ 一天下来，巴桑连说话都结巴了，他使劲揉了揉眼，刚才为了不打瞌睡，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他几乎把半辈子的毅力都用光了。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李应打着个哈欠，约上众人去吃饭。头一天培训，20个人已经有了各自的朋友圈。上次帮惠一光解决事情的10个人里，成员和另外一个最后没能进入培训，只剩下8个人。冬至跟顾美人和巴桑都聊得来，自然而然把他也叫上。连李应、刘清波他们也在内。另外一波，则是以张松为首。这位龙虎山的弟子显然是不想屈居于人下，所以另起炉灶，带了另外几个后起之秀自个儿联络感情去了。还有3个人，一个叫欧阳隐，擅长起卦，一个叫周月，据说出身风水世家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叫谢青宁，她对自己擅长的东西讳莫如深，众人也不好追问。这3个人既不想跟张松一块儿，也不愿意被划到李应的麾下，自然就结伴一起了。反观冬至这个笔试第一、面试第二、众所瞩目的人，反倒没有领头的意思，被李应一叫，也就安安心心地跟着混吃混喝。 你们想吃什么？ 众人今天经过蒋局的荼毒，已经没什么胃口，闻言都兴致缺缺，无可无不可。 那我们去不远处那间火锅连锁吧，叫火锅比较方便，吃多吃少都能随意。 一路磨磨蹭蹭爬楼梯，顺便谴责一下特管局不肯恢复电梯的惨无人道。众人终于走到了后门。 咦， 落下东西了？ 冬至指着平时看门大爷都会坐在那里的位置。 大爷怎么不见了？ 除了他之外，别人都没有住在特管局里，没办法体会到看门大爷24小时都在的重要性。 可能去吃饭了吧。 李应他们走在前头，脚步快，巴桑和冬至也赶紧加快脚步追上去。结果一出巷口，众人就愣住了。此时原本应该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，下班的白领，从学校放学的孩子，指挥交通的交警，从外地而来的观光游客，汇聚成一波波人流，在这个自行车与汽车并存的城市里交相辉映，成为大都市里的特色之一。但是没有，眼前什么都没有。 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眼前空荡荡的，汽车开到道路中央，车门敞开，车主不知去向，地上还有被丢弃践踏的公文包、学生水壶，甚至是志愿者的袖章，凌乱四散。国家的中心，城市的心脏，此刻竟出现空无一人的景象，这倒像是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。所有人紧急撤离之后留下来的景象，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